FM 95.4 AM 603，你的故事天地。 外面的人是谁？ 我爱你，亲爱的，你愿意吗？ 我一定要替家父报仇。 你知道打开这个盒子会发生什么吗？时针走动，下一秒会发生什么？北京故事广播，光影留声。 我叫钱伟刀，在上海一家名为弟弟的侦探公司上班。公司表面是家普通侦探社，实际上是国家安全部特勤局下的分支。我与美女同事古姐在接到一位商人要求调查其女友一家古董店小老板的普通民间侦探任务时，一连串怪事接踵而至。每天晚上我都会做一个奇怪的梦，后来我才知道这个梦在向我传达一个要我在现实中去完成的重要任务，而真相牵扯到一个人类大灾难和地球文明密码的大悲剧。著名悬疑小说作家海豚先生倾情力作《特勤局诡案录》，敬请收听。演播何浩然。 上一集中说道，胡博士一行人等好不容易才将隐形服研制出来，在逃亡的过程当中，田将军对胡博士说要立刻研究一套破解隐形服的设备，这可把胡博士气着了。田将军说正义在他们这边，加上胡博士的智慧，相信大家一定会成功的。听到田将军说出我们这两个字，胡博士心里不满多少有一些缓解，但是他还是感到迷茫和困惑。田将军说，这套隐形服是您的理论和实践的成果，这世上没有第二个人比您更了解他。对于他的弱点，可以让他的弱点呈现出来的对立面，您也应该是最清楚的。胡博士看着田将军，仍旧不快不慢地说着， 抱歉，关于这一点我从来没有想过。我们刚刚克服常理上光的反射，使隐形材料不会产生反射从而隐形，现在马上又要让它产生反射，这就是要在一个非常理问题上再解决另一个非常理问题。这胡博士，我知道对于一个科研工作者来说，自己的研究成果一下子失去了价值，肯定一时难以接受。不，我不是那个意思。能使自己的研究成果失去价值，对于一个科研工作者来说也是一种进步。但现在的问题是，我感觉荒唐。首先，整个事情的发生就莫名其妙，但又如此水到渠成。其次，要我以一个人的力量研究出那种特殊眼睛，而且在那么短的时间里，这岂不更荒唐？胡博士，不是您一个人在孤军作战，还有老邓协助。 田将军说到这儿又停住了，胡博士急得差点从车座上站起来。 将军，请你不要再兜圈子了，说明白可以吗？ 您走以后，他们肯定会马上指定老邓接替您的位置，成为研究小组的负责人，那么老邓就会住进您的办公室和休息室，说不定明天就会安排入住。这样利用那条密道和已经制成的隐形服，你们就可以很方便地交谈了。 既然老邓会住在我的办公室，那为什么我们不直接派人从密道进去把老邓救出来呢？老邓绝对不会是他们的卧底，这个我可以保证啊。不是我们不相信老邓，是不行。第一， 果真是那样，我们以后的行动就没有了通道。其次，没有了可靠的内应，不知道里面的情况。即使哪天他们制作出隐形服穿着逃跑了，我们也一无所知。最后老邓留在里边，可以拖延时间呢，可以偷偷利用里边的实验设备，为我们以后的研究服务啊。 听完田将军的这一番分析，胡博士不禁心生感慨，决策者的思维就是不同于一般的业务工作者，周密、细心还全面。胡博士作为一般的业务工作者，可能只能想到眼前，最多想到前后左右一步的距离，可田将军想到的却已是几百步之外。此时胡博士已经无话可说了，在田将军面前似乎一切难题都可以迎刃而解，但他还是觉得有些不明所以，有些莫名其妙。刚刚觉得自己就像某个数据，而现在这个数据已经进入了高速运算的程序之间，四周都是令人眼花缭乱的数据，初看起来好像是一团糟，但仔细一看却会发现它们都是在按照指令有序不稳地运行着。到底怎么会发展到今天这一步了呢？胡博士的头开始隐隐作痛，而且是越想越痛。他用大拇指紧紧按住两侧的太阳穴。老胡啊，时间紧迫，希望您尽快做出决定，拿出研究方案。 哎呀，我现在脑子里乱得很。 胡博士松开双手，茫然地望着车窗外面的漆黑夜空。 哎呀，请给我一点时间吧。 可胡博士，现在是一分一秒都浪费不，到底发生了什么都还没弄清楚。 胡博士虽然对田将军的计划无话可说，但将军如此催赶，他还是终于忍不住发怒了。他侧过头，直直地盯着田将军，涨红了脸。 你就知道要我研究，研究，到底研究的目的是什么？到底谁是叛徒啊？结果会不会又是为他人做嫁衣啊？ 见胡博士突然这样，田将军难免惊讶。 将军，对不起。 一时冲动说出过激的话，胡博士也自知出格了，马上道歉。 我现在脑子里乱得很，请先给我一点时间，好好想想吧。 没关系，也是我太心急了。 上了高速，田将军猛踩油门。 回去之后我们再详谈吧。 田将军把车直接开进他公寓旁边的车库，车库内有一条通道直通他的地下密室。田将军把胡博士领到地下密室之后说， 这两天您先住在这儿，我现在还要马上赶回现场，希望能出现可以解救老邓他们的机会，不过这样的可能性微乎其微。 说完，田将军紧紧握住胡博士的手，满脸忧虑地看着胡博士。 老胡啊，我们还得做好长期作战的准备啊。 胡博士望着田将军，没有回应。第二天早上，我照例6:30起床，做完运动没有吃早饭，7:50赶到了庙前街，我想知道杨飞开店门的具体时间。到达庙前街的时候，街上大部分店门还都紧闭着，杨飞的也是如此，毕竟没有人会那么一大早跑来买什么古董。茶馆倒是早早开了门，里边已经有不少人在吃早点了。 我在二楼昨天那个老位置坐下，要了一碗面条。店小二端上面来的时候问他：“ 哎呦，今儿就客官您一人了？”“ 啊，是啊。”我正寻思着怎么找一个在这里坐上一天的理由的时候，店小二突然神秘地凑近了说：“ 哎，您是警察吧？在这儿监视对面店里那女老板？” 我稍微愣了一下，马上假装很惊讶的样子，压低了声音问道：“ 你是怎么知道的？”“嗨，那电视剧里都那么演呢。” 见我没有否认，店小二似乎特别得意。我转身望了一眼四周之后说道：“ 那你可得替我保密，不要告诉任何人。”“哎，放心放心，我绝对不多嘴。我也觉得那家店的老板有点怪怪的，虽然说不像坏人吧，但也绝对不像正常开店的人家。” 多嘴的店小二还想继续说下去，掌柜的在楼下大声催促：“ 哎呦，客官您先慢慢吃着啊，我得先下去了。”“啊，忙去吧。” 面条刚吃一半，杨飞远远地走来了。他还是和昨天差不多的装束，只是白色长袖衬衫换成了灰色短袖 T 恤，胸前印着一只大大的海龟。只见他右手提了一个白色的饭盒。打开店门之后，他又重复了一遍昨天早上的那一套程序，由外向内拖了一遍很是干净的地面，擦了一遍想必也是一尘不染的货架，在擦到货架上的那颗头骨的时候，用手掌在头骨顶上摸了摸，接着整个手心附在头骨顶上，持续五六秒钟的时间，就像在抚摸一件十分珍贵的宝贝似的。之后把店里的招牌拿出来靠墙放在门口的墙角。还好今儿门牌上的字儿可没有变，还是昨天的夜雨沙。等一切都收拾完了之后，他微微左右扭了两下腰，倒了一杯茶，坐在藤椅上背冲着店门，然后就如同前两日一样，他又悠哉悠哉地看起书来。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著名悬疑小说作家海豚先生的倾情力作《特情局诡案录》，欢迎您继续收听。 这么开店我可真是服了，像他这样照料着这家古董店，那人都快成古董了。可是他呢，好像并没有表现出任何厌烦和浮躁。我现在坐在这里这样毫无遮掩地观察他，是无需担心被他发现的。我想我现在即使用一架天文望远镜对着他，他也不会留意到。这个女孩从来不四处张望，表现出对周围漠不关心的冷漠，与她的年龄极不相符。也许正如古姐所说，他不愿意别人看见他背后的故事，或者担心别人发现他背后的世界，所以他也尽量不去招惹周围的目光。整整一个上午，他就卖出了一套紫砂壶。卖出那套紫砂壶之后，古董店里再次陷入与货架上的古董别无两样的安静。12点整，他准时把早上带来的饭盒放进了微波炉，3分钟以后开始吃午饭。这个时候我点了一份莴笋炒肉盖浇饭，店小二把这饭端上来的时候对我神秘一笑，看来他真把我当警察了。这样也好，省去了许多不必要的解释，还可以借此向他名正言顺地多了解一些情况。哎，小二别走，我再问你个事儿啊，你说那家店是2年多以前开的，那之前那个地儿是干什么的？小二想了4-5秒钟之后回答说：“ 嗯，也是卖古董的，好像生意不怎么景气就关门了。” 哦，哎，那就是说 这家店和以前那家店没什么关系了。 应该是吧。这家店是在以前那家店关门之后大概一个多月才搬进来的，应该没关系。 哦，好，知道了， 谢谢啊。哎，甭客气你。 小二微微弯腰离去。杨飞吃完了午饭之后，半躺在藤椅上开始午睡，这个生活也太有规律了。初夏的大中午，古董街上的行人寥寥无几，热辣的阳光直直地砸在了地上，似乎都能听见咣当作响的声音。周围呢，渐渐安静下来了，小鸟也停在了屋檐下，闭目不动。相比于江对岸人流不息的世博园区，这儿的时间仿佛长途跋涉之后的骆驼。靠着窗沿，不知不觉我竟然迷迷糊糊地睡了过去。以前很少会这样靠着东西就睡着，但今儿不仅睡着了，而且入睡的速度更是迅速。刚闭上眼，我就缩成了一个点儿。我这个点穿过窗户，穿过街道，来到杨飞店里。杨飞此刻正背靠在藤椅上，并没有睡着。他左手微微捏紧了拳头，放在小腹边，右手肘拄在藤椅扶手上，手掌撑住右脸颊，正偏着头望着货架上那颗头骨。但从他散漫的眼神看得出来，他现在真正在看的也并不是那颗头骨，其实他什么也没有看。如果把那颗头骨移开，换上一头正在磨爪子的大灰熊，我想杨飞也会那样盯着看的。他在想什么呢？小小年纪的他为什么这般的沉默寡言呢？在想他远在他乡的亲人，还是在怀念高中的初恋男友？没工夫瞎琢磨，前头还有更要紧的谜团在等着我去破解呢。钻进了海水，只见那几只会吃精神的红头海蜇还在围着石洞底大转，我也没有功夫仔细看看他们，直接穿过洞壁进到洞里。概念女孩好像不在。 您好。 我在正在聚精会神读精神的老人身旁停住。 外面的红头海蜇好像还没有增加呢。 不会一夜之间都围过来的，他们也在搜索分析确定，同样需要时间。 那咱们不是得加快速度了吗？绝不能落他们后头了。 不能加快。 老人边说边换过另一颗头骨。 必须一小步一小步地向前发展，就像你现在观察那个女孩，必须一分一秒地去观察她，了解她，可别指望两三天就能对她了如指掌。所有的事情都不能跑到前头去看。 您怎么知道我在观察那个女孩啊？ 我在你的梦里是你的一部分。 这话说的我有点奇怪了，是我的一部分。算了，存在即是理由。我发现呢，先把一些一时难以理解的已发生的事情，一不问缘由，二不究根源的作为既成事实接受下来，接下去事情的发展就会顺利得多。 那老先生，我的这个梦与我调查的那个女孩之间有什么关系吗？您那天说的与我的这个梦相对应的，要我在现实世界里去完成的那个重要任务，莫非就是指调查女孩这件事？ 不知道，刚才说了，所有的事情都不能跑到前头去看。 这简直就是至理名言呢。得了，我也别再发问了，认真地看着老人读精神。就这样陪老人读了两个精神之后， 我忍不住再次开口。 关于那个精神，有眉目了吗？ 已经锁定范围了，就在这一排之中。 老人用左手指着身前架子上的一排头骨，头骨不多，只有九颗。 太好了，那现在好办多了吧？ 锁定范围只是很小的一步，即使找到了那个精神，对整个任务来说也只是一小步。读出那个精神里面的故事，才是真正花费时间、浪费精力的事情。 这么说，才刚刚开始。 Take it easy， 稍安勿躁，要学会理解过程。也许，等到事情真正真相大白的那一天，说不定你还会希望不要那么早就结束呢。 老人突然又很自然地冒出这么一句英语，让我是大感意外。这到底是怎样的一个人呢？他到底什么来头啊？ 都认识这么久了，对您，我除了知道您是在我的梦里读精神，其他的一无所知啊。如果可以的话，能请您简单自我介绍一下好吗？ 我呀，我只是一个在你梦里读精神的老头。 能简单谈一下您的过去吗？ 我没有过去，也没有未来。 这不好理解呀，这个。 就像在你以前梦中出现过的那些已被你遗忘的角色一样，一出场是那个模样，梦醒时还是那个样子，没有过去，没有未来，真正的过客。 我稍微有点理解了，但还想理解得更透彻，所以我问道： 我脑子不怎么好使，您能跟我打个比方吗？ 几秒钟之后，老人说道： 一部话剧里只露一次面的无名无姓的茶馆店小二，出场时是18岁的店小二，退场时他还是18岁的店小二。剧里不会介绍他过去的日子，也不会描写他未来的生活，以后剧情的发展也与他无关。没有过去，没有未来，我就是这个店小二。 我理解了。 我点头，作为了一个点儿，我点头。下午，杨飞重复了与昨天下午别无两样的生活之后，关店回了蓝天小区了。我跟踪着杨飞，直到他走进蓝天小区106号楼，时间是下午的5点半。今天要一切如旧。沙漠孤舟被劫匪劫持之后，胡博士得以逃脱，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危险就远离了胡博士，他又将面临来自于劫匪怎样的挑衅和挑战呢？更多精彩内容，请您继续收听特情局诡案录下一集的精彩内容。 我叫钱美刀，在上海一家名为弟弟的侦探公司上班。公司表面是家普通侦探社，实际上是国家安全部特情局下的分支。我与美女同事古姐在接到一位商人要求调查其女友一家古董店小老板的普通民间侦探任务时，一连串怪事接踵而至。每天晚上我都会做一个奇怪的梦，后来我才知道这个梦在向我传达一个要我在现实中去完成的重要任务，而真相牵扯到一个人类大灾难和地球文明密码的大迷局。著名悬疑小说作家海豚先生倾情力作《特情局诡案录》，敬请收听。 演播何浩朗。道不尽的千古英雄，诉不完的爱恨情仇，忘不了的经典记忆，听不够的北京故事广播光影留声，邀您下期同一时间再会。 一首歌见证一段青春，一段情感，一段岁月，一段故事。北京故事广播与您共同品味时光流转。 享福，新华保险福金满堂红保险产品计划，领取多，领取久，领取活，好传承。详情请致电九五。